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我试着回到原点，把以前所有观点全部抛开，这么一来，以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您是说？ 很简单，女孩子是不可能通过通风管的，那么通过通风管离开现场的就是男孩。 男孩？ 小冢一成仿佛在玩味这个字眼的意思，沉默片刻之后问道， 您是说藤原亮司杀了亲生父亲？ 替原点了点头。 对，推理的结果便是如此。 替原脑海里并非立刻便出现如此特异的想法，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让藤原亮司这名男孩再度引起替原的注意。那是时隔许久，替原再度前往同源当铺的事。替原假装闲话家常，想从松浦嘴里套出关于同源杨介生前的蛛丝马迹。松浦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厌烦的态度，对替原的问题也不愿认真作答。一年多来不断地接受访查，也难怪他无法维持亲切友好的态度。 警察先生，你再来多少次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这时替原的视线停留在柜台角落的一本书上，他拿起那本书问松浦， 这是？ 啊，那是小亮的书，刚才他不知道在做什么，先放在那里，大概就忘了吧。 哦，亮司君爱看书吗？ 啊，他看书不少，那本书好像是买的，不过他以前也常上图书馆。 常上图书馆？ 是啊。 松浦点了点头，脸上的神情像是说，这有什么不对吗？ 哦。 替原也点了点头，把书放回原位，内心却开始暗潮汹涌。那本书是飘，就是替原他们去找西本文代时雪穗正在看的书。替原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交汇点，两个喜欢阅读的小学生恰好看同一本书，这是极有可能的。再说雪穗和亮司并不是在同一时期看飘，雪穗早了一年，但这仍是令人好奇的巧合。替原于是前往那家图书馆，从同源洋界陈尸的大楼朝北走200米，一座小小的灰色建筑物便是。图书馆员戴着眼镜，一望便知年轻时是一个文学少女。替原向她出示西本雪穗的照片，她一看到照片便重重地点头。 这女孩以前常来，总是借好多书，我记得她。 她都一个人来吗？ 是啊，都是一个人啊，不过有时也和朋友一起，一个男孩。 男孩？ 是的，感觉像是同学。 替原急忙取出了一张照片，是同源夫妇与亮司的合影。他指着亮司说道， 是不是他？ 图书馆员眯起眼睛看着照片。 啊，感觉很像，不过我不敢100%确定。 他们总在一起吗？ 我想不是，应该是有时候他们常一起找书啊，还有也会剪纸来玩。 剪纸？ 男孩手很巧，会把纸剪成一些形状给女孩看。我记得提醒过他，剪下来的纸屑不要乱扔。我这样可能很啰嗦，可我真的没法确定他就是照片上的男孩，只能说很像。 或许是怕自己的意见具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图书馆员的语气很慎重。然而 替元却近乎确定，他眼底出现了在亮丝房里看到过那幅精美剪纸。原来雪穗和亮丝常在这里碰面，命案发生时他们便已认识。对替元来说，这简直是颠覆昔日所想的新发现，他对命案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于是他再度回头思考凶手自通风管脱身的假设。如果是同源亮丝，就可能在通风管中来去自如。一个在大江小学读三四年级时与亮丝同班的男孩说，他们经常爬通风管玩。根据这个男孩的说法，亮丝熟知大楼中通风管的位置与走向。 不在场证明呢？ 在同源杨介的推定死亡时间内，亮丝、弥生子和松浦都在家里，但后二人包庇亮丝的可能性极高，而搜查本部却从未针对这一点加以审视。 但是儿子会杀害父亲吗？ 当然，漫长的犯罪史中弑父案为数众多。然而如此异常事件的背后必须具备背景、动机和条件。替元自问同源父子间是否存在其中任何一项，他不得不回答，一项都没有。根据他的调查，他们父子俩之间没有任何摩擦。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证词都说同源杨介溺爱独生子，而独生子亮丝则敬爱父亲。替元一面持续进行实地访谈侦讯，一面怀疑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己的想象，会不会只是因为陷入迷雾的焦虑而产生的妄想呢？替元苦笑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很清楚，如果告诉别人这些推测，只会被当成异想天开。所以认定亮丝就是凶手的看法，就连对同事和上司我也没有提过。哼，要是说出来，他们一定会认为我脑袋有问题，也许当时我就得从一线退下来了。 那么动机这方面，您后来有什么发现吗？ 替元摇了摇头。 那个时候应该说没有发现。亮丝总不会为了那100万元就杀了父亲吧？ 您说那时没有，这么说现在有了。 一成凑过身来，替元伸手让他稍安勿躁。 请让我按顺序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独自调查也遭遇挫折，但我后来仍然一直追踪他们。不过不是随时盯着，只是偶尔到附近打探一下消息，掌握他们成长的状况，念哪所学校等等。因为我认定他们必然会有所接触。 结果如何？ 替元报以长叹。 我无法找出两个人的交汇点，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里到外，怎么看他们都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如果按照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大概连我也会放弃吧。 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他们初三的时候。 替元说着将手伸进了烟盒，但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一成打开桌上玻璃盒的盒盖，里边装满了箭牌香烟。替元道了一声谢，拿起了一根。一成一边为替元点火一边说， 初三的时候，这么说跟唐泽雪穗的同学遇袭事件有关。 替元看着一成， 你也知道那件事情？ 嗯，金枝先生告诉我的。 啊，不愧是职业侦探，连这些都查出来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件强暴案。 果然。 只不过我看的角度和金枝先生有些不同。这件强暴案最后并没有抓到案犯，但那个时候有一个嫌疑人，是另一所初中的初三学生。可是后来证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洗清了嫌疑。 问题在于为那个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作证的人。 替元吐了一口，对他来说算是高级香烟所形成的高级烟雾，继续说道， 嫌疑人叫菊池文彦，就是刚才提到的发现尸体的男孩的哥哥，而为他的不在场证明作证的就是桐原亮司。 啊！一成惊呼了一声，身体微微从沙发上弹起，替元对他的反应很满意。 哼，这可是件奇闻呐、啊，不是巧合两个字就能解释得过去的。 究竟怎么回事？ 事实上，我是在案发一年多之后才听说了这件强暴案，是菊池文彦本人告诉我的。 他本人？ 由于发现尸体那件事，我认识了菊池兄弟。有一次很久没见面，碰头时菊池文彦提到一年前发生了一件怪事，把强暴案和当时他遭到怀疑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